学佛一定要听经，不听经不明理，光念经不行啊，念经不明理很难得受用。啊，可是要是用真诚心去念，清净心去念，不懂意思也没关系，念上个十年他自然就通了。啊，这叫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啊，不听讲，没有人教你，自己通了。那是什么？你得三昧，就得到念佛三昧了。啊，三昧得到之后豁然开悟，这经历史全明白了。啊，你能够讲了，你讲得非常好。啊，那是把读经当作修定一种方法，行，他真能得定，真能开悟。啊，那么一般人学佛，这是大多数人，所以知识分子要从理论方法境界里面去学习，这就一定要听经，要听讲，要多听啊，两遍三遍不够，至少我们学佛的时候啊，老师同学们在一起，大家都认为最少要三十遍你才真正有印象啊，遍数越多当然越好啊，三十遍是底线，不可以说我听了两三遍我这个我听过了啊，我懂得了，那差得很远。张家大师教给我们的标准，你还没有做到，没做到就是不懂啊，你真听懂了，没有做不到的啊，这个标准好啊啊，常常用这个标准来测量自己，才知道自己功夫不足啊啊，跟古人相比差很远啊，要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有成就，那就得真干诸佛菩萨了，常常示现在世间，有梦中见佛。梦中怎么见佛呢？念佛功夫得力，妄念少，正念多，梦中常常见佛。啊，无论是梦中见佛，啊，定中见佛，啊，念佛当中见佛，诵经时候见佛，心要清净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啊，见如不见，这是好境界啊。楞严经上世尊告诉我们，如果见到你就很欢喜，到处给人说，这不是好境界，可能是魔变现佛来诱惑你。为什么呢？把你的定功破坏， 让你生烦恼，欢喜是烦恼。啊，这个烦恼包括七情五欲，啊，都是烦恼。喜怒哀乐爱恶欲，通通是烦恼。啊，见到了如如不动是好境界。无论在什么地方见佛见菩萨，都不要着相。啊，心要清净。啊，不为外面境界所转，这是真的。啊，要升起欢喜心、傲慢心。那你看，我念佛都见到佛了，你们功夫都不如我，这就错了。啊，这你就见佛生烦恼了。啊，因为这个习气还存在，所以佛就不现身给你看。啊，现身对你没有益处，反而造成干扰，所以就不现了。啊，到见如不见，如如不动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就有可能见到佛的机会，乃至于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些常识要知道。啊，不说他过，别人有过失，决定不能放在嘴上，最好不要放在心上，我们的心就清净。啊，他的过失是他的事情，与我们不相干。啊，在因果当中，过人造业，过人成道。六道轮回也，每个人对自己要负100%的责任。与别人相不相干呢？不相干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为什么一切法从心相生？不是别人心相，是自己的心相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无一不是自作自受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的心就定了。啊，好好的修自己，修自己就是成就别人。成就别人一定先修自己。啊，不说他过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修德啊，积功累德的方法。千万要记住啊，决定不说别人过失。啊，这个人即使他回报我们啊，陷害我们，我们也不说他的过失。啊，不说人的过失，对我们自己功德很大。啊，心要念佛。现在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，修哪一种法功德最大，没有超过念佛的，特别是念阿弥陀佛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都不能跟念佛相比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念佛念了很多年了，效果不彰，这什么原因呢？ 我们不是真心念佛，我们念佛的时候，这个心夹杂着妄想，夹杂着杂念，他把我们念佛功夫破坏了，得不到好的效果。所以经上教导我们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那个一向专念，专字重要啊。也就是说，不能有夹杂，不能有妄想。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把六根收回来。平常我们的心都在外头境界上。色身香味触法都跑到这外面。都是要把它收回来。把这心收回来。也就是把外面这些六无欲六尘放下，不要去理它。心收回到自己，那个能量就特别大。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我们把心置止在一个地方，这就是定。定是真心。真心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实在说，真正能置心一处，时间久了一定开悟啊，因为置心一处是禅定啊，定能开慧。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呀！戒是什么呢？戒主要的就叫你把放下万缘，放下妄想，放下杂念，这是真正的戒律。戒就达到这个目的，让你得定，得定。就是心住一处。我们净宗同学，净宗的法门尤其殊胜，他叫我们把心呢定在阿弥陀佛名号上，心里面除这一句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只有这一句佛号。恶念没有，善念也没有，那怎么善念也没有呢？对，善念也没有。你一定要知道，恶念所感的果报是三恶道，善念所感的是三善道。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不能往生净土，这是障碍。所以善念恶念统统卸掉。好事要不要做呢？可以做，做了别放在心上，做如同不做，这就对了。做了常常想在心上，人天福报啊，就错了啊。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，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所以要把六道舍掉。六道里头见到人有苦难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，做完了没事，还是一句阿弥陀佛， 啊，念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念佛人。啊，这个功德无比的殊胜。啊，做一切好事都抵不得念一句佛号。啊，这一句佛号如果是以清净心去念，平等心去念，很短的时间就能让你的功德圆满，功德无量无边啊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哎，念佛可以圆满，修其他的不容易啊，为什么？一心专持弥陀圣号，把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的功德变成我的功德。为什么呢？我跟他成一体了。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啊，跟他一体，他的功德变成我的功德。这个来得快啊，不但把阿弥陀佛功德变成我的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身啊，这十方三世佛里头有我们一份啊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啊。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。幸福是一，不是二。那我们就晓得，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不但揽取阿弥陀佛功德变成自己的，自自然然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的无量无边无尽的功德了，通通都庄严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一体啊，他修就是我修的，我修就是他修的，自他不二啊。所以很快功德就圆满了啊，这一条路，这个修学的法门，古大德称之为经中经又经，啊，经是什么？经路啊，不走弯路啊，啊，第一个经路是指的禅宗，禅宗是经路。你修其他的法门，要修无量劫啊，可是参禅，一生当中可以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就成就了啊，他就真的发生菩萨，这进入啊。那么净土成就比禅宗更快更稳当，禅宗参禅彻悟见性的人不多，念佛往生的人太多太多了啊，所以念佛这个法门比参禅又超近了啊，这叫经中近啊，啊，还有更快速的更接近的道路，经中念佛有十六种法门啊，观经上说的 16种念佛的方法，最后一种叫持名念佛。在16种方法里头是最直接的，成就最快的一门，没有比这更快的，是一经又经。快到什么程度呢？第18愿书，临命终时，一念十念，决定得生。这真的讲到究竟圆满了，一生没念过佛，一生不相信佛教，临命终时，遇到善友，劝他念佛，他就欢喜接受，就跟着你，真正心一心一意愿生净土，就是临命终时一念十念，佛都来接引。纵然这个人在世造无逆十恶，毁谤佛法的这样重的业，世间重的最重的罪业是什么？毁谤佛法，破坏和尚，没有比这更重的。这一条罪比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的罪还要重。有没有的救啊？临命终时真正忏悔，认错，后不再造，念佛往生也能往生。我们相信佛的话，佛不打妄语，佛的话句句真实，我们一定要相信啊！这一生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现在学了，现在就要干了，不能侥幸，不能投机取巧啊！临命终时还可以，我现在干它干什么？到临命终时我再说嘛。临命终时，如果你得了老人老年痴呆症怎么办？佛菩萨神仙都帮不上忙，为什么？你头脑糊涂了。要知道临终生念必须具备的条件，第一个头脑清楚，一点都不迷惑。我们细心观察看往生的人，有几个人头脑清楚？绝大多数的人在那个时候家亲眷属不认识了，亲人到面前，你是谁呀？这就完了，这就注定不能往生了。这种太多了，我们亲身见到的。所以头脑清醒不容易。临终没有病苦，这很难。第二个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关键的时候，要有一个善友提醒你，你能遇到吗？最后一念，有人提醒你，念佛了，念阿弥陀佛。你能不能遇到？遇到人家一提醒，马上就欢喜接受，就依教奉行，没有忧郁，没有怀疑，所以这些条件都不容易得到。那我们得到这么多的信息，知道这个法门，真正想去，决定去得了。 决定不是假的。那我们要做准备功夫，现在就做准备，今天就做准备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，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抓紧了，分秒必争，那念念不息啊，我们得抓紧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坚定受持这句话。那初学的时候念了念了就跑掉了，就没有了，不要害怕，一下想起来赶紧抓回来啊，总是来来去去的不知道搞多少次，有个一年半载差不多了，真能控得住了，这就是好现象，这就是决定得生的现象，真要放下，什么都要放下啊，世间一切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决定不去搞轮回，轮回太辛苦了，轮回里头决定免不了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这苦不堪言呐！啊，所以过去一切恩怨统统卸掉啊，恩怨都要卸，啊，恩不卸六道也出不去，怨不卸这三途就离不开啊，全都要放下，要发大慈悲心，帮助这个世界苦难众生，要发这个慈悲心，要真干啊，发心真干，自己佛号不间断帮助众生，有缘就干，没有缘不要去找啊，你去找就错了啊，找你就又起妄念了，起心动念，不找啊，他来找我，我可以干啊，好事帮助他啊，他不找我，不要去找他啊，心永远住在清净平等觉，这就是真正的菩提心。从早晨起床到晚上休息，这一天啊，心不离佛号，这是真正佛弟子啊，真正佛弟子好处太多，第一个你身心清净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这是你第一个得到的啊，不一定有高地位，也不一定有财富，那都是假的啊，你身心喜悦，叫发喜充满，你生活得非常快乐啊，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将来到哪里去，清清楚楚，一点不迷惑，这都快乐啊，所以发喜充满了啊，别人得不到的你能得到啊， 一生当中不造恶业。啊，利益众生可以舍自己的。啊，舍身外之物更容易了。啊，乃至于舍身体。啊，念佛的人永远没有灾难。啊，为什么？念佛的人心地善良清净，跟灾难不发生任何关系。所以他永远没灾难。啊，纵然灾难来了，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所以念佛的人心永远是定的。永远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现前得的殊胜功德了。最后自在快乐的往生。啊，对这个世间毫无贪念了。啊，有缘真肯干，将来都到极乐世界见面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才真正永远在一起。这个事情不长久啊，无常啊，一定要知道。利他了才是真正的自利。啊，那损害别人呢，那是真正伤害自己。啊，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啊，一般人修善积德天天在做。可是效果不彰。没看到效果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漏掉了，功德漏掉了，叫有漏。这个漏的最厉害的、最大的，就从口漏掉了。啊，念头里面带着功高我慢，言语喜欢批评人。喜欢说人过失，啊，所以把自己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全漏了。啊，贪嗔痴三毒带给我们的是灾难。不是福报啊。对自己本身来说带来的疾病啊，现在的这些疾病比古时候多很多。医学里面所说的新的病菌，过去没发现过的，啊，现在常常发现新的病菌。这病菌从哪来？就从贪嗔痴培养出来的。啊，贪嗔痴后面还有傲慢、怀疑、邪知邪见， 啊，这些通通能产生病毒。啊，学佛要持戒，要能受苦。啊，苦对修行人有最大的好处。为什么呢？贪嗔痴慢你真能放下。你不能吃苦，这个烦恼习气放不下。放不下对你得定开悟是障碍。啊，真正能放下能吃苦，你就很容易得定，很容易开悟。这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为什么自信的德相不能显现？第一个因素是我们的念头错了，我们起心动念不善。啊，为什么不善？来自我们的认知错误，我们都把这个身看作是自己，我的身，起心动念是我的心，看错了，你能承认吗？佛说的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承认。这个身不是我，起心动念不是我，那什么是我？啊，《大乘经》上佛常说，真心理念，我们有个真心，真心没有念头，有念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妄心生烦恼，真心生智慧。佛陀的教育，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，就是把真的我找到，回归真我。佛陀教育却圆满了。啊，千万不要认错了。啊，那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好像衣服，衣服不是我，衣服是我所有的。啊，这个里头啊，大家掌握着一个原则，你就明白了。真的我啊，没有生死，不生不灭。那是真我啊，假我是生灭。你看，身有生灭，假的不是真的。我们起心动念有生灭，所以这个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心不生不灭，真的身也不生不灭。啊，我们能把假的放下了，真的就现前。啊，假的不放下，真的不会现前。这是属于高级的佛法了。啊，这是佛为一些真正立根的人，把事实真相啊完全显示给他们看。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证得。啊，证得的人不少啊。 看到出家人的样子，你要懂得他表什么意思啊，他自己善与不善与我们不相干，我们只看到他表法啊，出家了代表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我们从染污回过头来以清净，这叫归僧啊。至于那个僧他清不清净不要紧，与我不相干，我看到他我就想到清净，我就得利益啊。所以出家人不能回报，做再坏的事情也不可以回报，为什么？他表的正法，你要回报他，人家瞧不起他，那就是瞧不起三宝。瞧不起三宝这个过失啊，是在地狱，很麻烦了。啊，出家人不容易啊，自己的样子做得好，度很多众生，修好多功德。如果样子不好，让别人批评你，让别人骂佛菩萨，那罪过都是地狱。啊，出家人堕地狱，骂的那个人也堕地狱，你也堕了众生，把众生堕到地狱去了。啊，这个东西不讲清楚，不讲明白，很多人造地狱业不知道，迷迷糊糊，有意无意造地狱业，错了。真的错了啊。要学不贪不嗔不痴啊，学谦虚不傲慢不怀疑，这个很重要啊，你的福报才能想得长远，你的智慧不断增长啊。每一个人果报啊，都是自己过去现前所修的，与外人不相干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无业不是自作自受啊。啊，自己对自己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啊，对别人不能回报，不能批评，别人有过失，好朋友他能接受可以劝他，不能接受那就不必提。为什么呢？不结怨呢真的要学引恶扬善啊，别人好的地方赞扬，不善的地方绝口不提，修自己的德，成就自己的向好光明，光明是智慧啊，向好是福德跟人接触态度要柔和，要真诚，要尊重啊，自己要学谦虚啊，决定不能有嫉妒啊，嫉妒对自己是最大的伤害啊，会障碍你向上提升，不但障碍你提升， 它会帮助你大幅度下降。啊，这些不善的念头，许多人都有啊。没有高度的警觉心呢，有意无意常常犯呢。啊，对于你修福，啊，你怎么修，福报不能现前。为什么？从这漏掉了。啊，他把你破坏了。啊，这个人跟你作对，回报你，侮辱你，陷害你，障碍你，对他怎么样？对他平等的慈悲。啊，决定不批评他。消自己的业障啊！我们接受别人的批评是消业障啊！我们赞叹别人，为什么报恩呢？我的业障习气，他替我消掉。他对我有恩呢、啊，啊，如果是冤枉，我根本没有做错事情，他冤枉那个小的业障消得更多，消得更快。啊，如果我心里不服，我要报复他，麻烦大了，结上冤仇了，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这就铸成最大的错误。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你们得不到清净心，就是知道的就太多了。古人说了一句话了：“知事多是烦恼多啊，你的妄念多，杂念多啊。”我没有。我很单纯，每天看的是佛经。那起心动念跟佛菩萨都相应。啊，不要给自己找麻烦。也不需要认识很多人。啊，是人多处是非多。我跟很多人往来，我不记他的名字，也不要记什么电话地址，见面就很好了。过去了，过去就没事了。那如果心里有一大堆人，就有一大堆的是非，没有念头。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眼前。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。一切众生，个个都是阿弥陀佛。我怎么会不欢喜呢？啊，怎么会有忧虑呢？啊，怎么会有念头呢？不会了。啊，学佛，首先要学自己做得了主，要学这个本事。啊，我连手机都丢掉了。那不是个好东西啊！不要这个东西， 心不清净，要的这个东西它是扰乱的啊！你要想得清净一些，我就劝你头一个把手机丢掉啊，家里的电话拔掉，省多少事啊！啊，清净心就这么来的啊，万缘放下，心底不就清净了吗？啊，否则的话，佛法学了，是学了一点常识，一句都做不到。什么原因？放不下。啊，真正放下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真正放下的念佛人，极乐世界注册了，你决定往生。啊，放不下的人没份呢。要记住，一桩事情放不下，就不能往生。一定要晓得，这个世界是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千万不可以执着，不要分别。啊，最好起心动念都没有。处事待人接物，学菩萨，真诚慈悲。啊，如何制止这个态度就好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就是定。尤其是古大德教导我们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读经可以，念佛也可以，听讲也可以。啊，读经只读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听讲也只听这一部。大经科注的讲记只听一样，遍数越多越好。那我们用这个方法得念佛三昧，得念佛三昧就是定成就了。定成就之后不能舍弃啊，每天不间断认真地修，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开悟。这个法门的小定，所谓功夫成片，就决定得胜啊。功夫成片，我想每个人都做得到，所以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学。啊，可是这里头重要的条件是要放下。念佛念很多年了，没有得到三昧，也就是功夫成片都没有得到。什么叫功夫成片？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一切都放下了，叫功夫成片。如果还有没放下的了，你就没有成片。没有成片往生还靠不住，成片之后是决定往生。 所以放下了比什么都重要啊，不能不放下了，这个世界太乱了，太苦了，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？那极乐世界很容易去，不难。那只要依照这部经的理论方法认真去学习，很容易得到。啊，那么讲到事业心、理业心，那是比较高一点，有难度，特别是理业心。啊，我们不需要，我们只要功夫成片就行了。为什么呢？功夫成片的人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你看看，都具足三十二相。啊，而且呢，度得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不可思议。啊，阿惟越智就是等于在我们这个世间修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这样的地位呀。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们就会死心塌地，我就一门深入，专修净土，专念弥陀。啊，目标就是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。啊，决定不改变。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的人神通莫测，神通太大了。啊，声闻缘觉菩萨都比不上啊。啊，哪些人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。啊，你的神通能力超过四圣法界里头声闻缘觉菩萨。啊，跟这些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的人平等。啊，而且提升比他们快速。查遍大藏经，找不到第二个法门，跟这一样的找不到。啊，成佛的界界唯此一门。得到不容易，得到之后一定把它认识清楚。啊，坚固信心，坚固的愿心，啊，绝不退转。啊，极乐世界跟自信是一样的，跟你是真的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这里啊，一点没错啊。啊，我们看不见。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你就见到了。它真有，它不是假的。我们现在这块这是假有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是一无所知。真的被假的障碍了，假的舍掉，真的现前。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你要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才晓得这一次到人间来真没有白来啊！生生世世我们都没搞清楚，机会都错过了，这一世总算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机会抓住再不会失掉了啊！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，财色名食睡假的啊，七情五欲全是假的啊，决定不能留恋，留恋就继续搞轮回